从蒙藏学校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党员犹如星星之火，在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在党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李大钊还积极筹建共产党自己的军事力量。李亚中说， 派我们的共产党员进入军阀的军队，争取军队争取过来或者利用起来。其中著名的共产党员是陈毅到冯玉强的军队中。再一个方面，派一部分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有的是当领导，有的去当学生，通过咱们在国内的军校去培养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事人才。再有一个就是派咱们的共产党员直接到苏联去上军校去学习。 同时，李大钊还致力于推进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不幸的是，1927年4月他在北京被捕入狱，尽管受尽严刑拷问，但是始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李亚中说，爷爷李大钊的革命历程就是伟大的建党精神的体现。 李大钊有他自己的精神，就是铁肩担道义。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李亚中说，最喜欢爷爷李大钊的文章《青春》。在建党百年之际朗诵《青春》，不仅能重温伟大的建党精神，而且也是对爷爷最好的缅怀。 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此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法大学旧址今天举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专题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专题展，这也是中法大学旧址首次对外开放。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重点保护提升项目之一，位于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二号。据了解呢，中法大学前身是民国初期的法文预备学校，1920年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原校址在西山的碧云寺。1925年文科迁至此处，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地之一。十一期间，地铁一号线、八通线、二号线、五号线、六号线等12条线路使用节日列车运行图，重点增加白天运力，满足旅游、商业等休闲乘客出行的需求。记者从通州交通支队了解到，10月1号到3号，环球度假区城市大道只对购票的游客开放，没有买到票的游客可以选择其他日期来城市大道游玩。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46年10月1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示总结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3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指出我必胜，蒋必败，除了政治上、经济上蒋介石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等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1949年10月1号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2020年10月1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的，关注天气，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一期间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好的，先说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目前本市就是晴朗少云的好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目前是在21度左右。下午呢预计天气仍然是以晴为主，傍晚的云量有所增多。午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在22到24度。总体上呢是体感舒适宜人，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这个午后紫外线会强一些，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那今天夜间呢预计呢将有小雨天气，主要是在后半夜2点以后开始。明天一天到后天，也就是3号的白天呢，都会有小雨呢淅淅沥沥的下，也就是说明后天2天呢都将是持续的阴雨天气，降雨量不大，但是对大家出行也会有出行和出游呢也会有些影响，所以要提前做好假日安排，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目前来看4月4号到7号仍然是多阴雨的时段，降雨呢具有这个阶段性的这种时间性的这种分布特点，也就是说时间上呢会有间歇雨呢会是断断续续的下，总体是平缓温和的秋雨绵绵的感觉。降雨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长，累计的雨量比较大，而且伴随呢明显的气温下降。这几天的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16到17度，夜间最低呢只有12度左右。大家外出呢所以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雨和添衣保暖的准备，避免到山区高地质灾害风险区游玩，确保安全。另外特别提醒的是，北京周边的天津、河北等地假期呢也是多降雨天气，如果到这些地方游玩或者探亲呢也要做好防雨准备，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信息。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也祝您节日快乐。 祝您节日快乐。 好，谢谢，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0，轻度拥堵。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云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听见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多元促进，协力共振，听乡村振兴的广阔乐章正在奏响。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北京唱起来，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